正在这么交上来的军鞋藏在这个土窑洞里，外边用草扇好，刚藏好，这敌人就到了村边了。这次敌人来的特别多，我们部队啊跟这敌人打了一仗就撤退了，老百姓没跑了，这敌人呢妇女们往这妇女的脸上啊都涂上锅底黑了，头上搭着一块破毛巾，哎，把他们啊都集中起来藏在自个儿，一看，哎呦，这屋里全是妇女啊，这脸上涂的都啥呀，跟花狗脸似的。张兰香为了保，一伸手砰一下子就把张兰香抓住了，抓住张兰香就往外拉，张兰香的婆婆一把就把日本人大腿给抱住了，太卷，要没这件厚棉袄，当天这张兰香就完了。正在大家惊慌失措的时候，我们撤出去的八路军队就跟狗似的夹着尾巴跑了。当天晚上我们的部队从南梁上冲下来，仍然住在彭家窑里。人早就知道赵红眼是区里的区长，今天把他抓过来就是要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把他收买了。赵红眼这小子一看，这不是赵区长吗？您这是要进村啊？赵红眼一看，是啊，好几天没来了，我这是看看工作情况啊。哎，哎呦，兰香哎，我是谁？我是区长，我是开路条的人。张兰香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一到村公所就让那民兵小队长把自个儿给绑了。绑上他之后往大树，呦，别打了别打了，他正越叫唤呢，乡亲们打的是越来劲，打了一阵儿，解下来拽着他这脚脖子就跟拉牌子似的，把这赵红眼啊就拉到村外边干河套边上去了。大家看着来气呀，在这脑袋上又补了几石头，怕他死得不彻底，还怕他醒过来，在他身上又压了好多大石头。这回啊，这赵红眼是彻底死透了。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44年，张兰香同志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到年底参加到了区里，当了区里的妇联干部，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事业做出了他的贡献。 王丽说书片伟军，演播温振新。 今天给您讲的这段叫做王丽说书骗伪军。延庆地区著名的说书艺人王丽，在他25岁的时候，也就是1941年当上了伪警察，被分配到上阪泉据点扛枪，把守由玉皇庙进山经后河五间房以及大海坨等地抗日根据地的山口要道。咱们这位主人公王丽啊，本性潇洒风流，他学的是西河大鼓。这西河大鼓啊，在河北农村一带是十分流行。一人呢，怀抱三弦，自弹自唱，说唱相间，深受广大农民的喜欢。我们这位王丽啊，说的还都是西河大鼓的大书。您比如说像《罗成破孟州》《舞女胸膛传》《小八义》《杨家将》都会说，那唱的非常的动人。可偏偏赶上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生活所迫，没办法，无处卖艺，这才投身到伪警察的行列当中。他算是马勺上的苍蝇，混口饭吃。这王丽啊，平常上班啊，出来进去闲的不离手，古曲不离口，什么时候啊心里一不痛快就唱一段，抒发抒发心情。哎，平常上班啊点啷当，一点不像个警察的样。虽然身边这人看他不顺眼，但也只能是暗地里说了两句。为什么呢？这大多数伪警察被王丽这说书啊给迷住了，这几天要不听见王丽这西河大鼓，那就犯瘾，老找茬，弄点烟酒糖茶，把王丽请在值班房来，王师傅您给来一段吧。 都这事儿。到了1941年的年底，这形势可是非常的紧张了。通往北山的各个山口要道被日军伪军军警宪特把守的非常严密。单说这一天，小鲁庄炮楼的一个头头叫王庆春找着王丽了。哎，我说王丽，这两天你还说书不说了。王丽跟这王庆春呢都是八里庄人，说话不革新。哎，白天现在不让说了，有时候啊晚上吃完饭给大伙来这么两段解解闷。王庆春一听，看一看周围没有旁人，压低了声音跟这王丽说，明天晚上你再来几段热闹的，把这些站岗查口子的迷住他两个钟头。王丽一听，这里有事儿啊。王丽早就听说了，这王庆春大哥呀是两面脸。什么叫两面脸？表面上给鬼子干事，其实他是八路偷偷的往这山里送东西送武器。今天这话里头分明是让他王丽骗住伪军，给他腾出工本来，他要往山上送东西。王丽心里想啊，这是为了打鬼子呀。行，王大哥您放心吧。说完之后啊，王丽还开了个玩笑，说王大哥您可是比曹操还精啊，将来在华容道上纯保您能保住一条命。王庆春用手一戳他脑门子，嘱咐一句，小子你记着，今天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泄露出去一点机密，咱俩可是一根绳上拴的俩蚂蚱，飞不了你跑不了我，记住了吗？王立信说记住了，哥哥您放心吧。话说这冬天的夜呀实在太难熬了，值班的伪警察呀总是挨着不想出去，把这王丽呀叫到值班房里，给他们呀说西个大鼓消磨时光。说哪段呢？正说的是小娃艺，哎，唱的正热闹呢，这帮伪警察听着正上瘾的时候，就听咣当一声，这房门就被人踹开了。屋子里连王丽带伪警察吓了一跳啊，都以为是八路来了呢。定睛往门口一看，就看门口啊站着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中等身材，头上戴了一顶瓜皮帽，身上穿了一身黑色纺绸棉褂，脚上蹬着一双黑色大皮鞋，外边配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手里头拿着一把黑锃锃的核子炮，这枪口黑洞洞的往里指的，呵，都黑在一块儿去了。伪警察开始啊真吓了一跳，为什么？这伪警察平常作威作福习惯了，看见八路就害怕，一看见老百姓啊耀武扬威，他们以为啊是八路来抄他们据点来呢。再仔细一打量来人，嗨，放心了，怎么呢？这个是个特务。是特务吗？还真是，这可没人巡逻呀。再看里头灯火通明，往这屋子里摘耳的一听，呵，还挺热闹，这是干嘛呢？这特务一想，这可没人巡逻呀。再看里头灯火通明，往这屋子里摘耳的一听，呵，还挺热闹，这是干嘛呢？这特务一想也是立功心切，一抬脚砰一声把这房门就给踹下了。伪警察一看，嘿，原来是小特务，这儿啊正等着给您说书呢。说书？说什么书？哎呦，您不知道，我们这兄弟叫王丽，今儿说的这段啊叫小八义。更有意思了，徐文彪的媳妇儿贾秀英爱上了在他们家读书的表弟周景龙了，您爱听不爱听？是，听着这王丽啊接着往下唱，王丽把这阴阳板一打接着唱上了。角楼上见春风，嘿，这王丽啊越唱越来劲，越唱越迷人，把这他们离开书场钻进这凛冽寒风中防供的时候，由大海坨兵工厂往山外运送手榴弹的一段美谈。 平北抗战英雄人物系列评书